锵锵三人行，好久没见咱们陶杰老师了啊！今天怎么穿的广州话这么叫官宅呱呱是吧？哎，今天是参加什么活动去了？ 没有，就参加一个有品位的这个清谈节目啊，那穿的要啊，就是说要相应一些， 然后就沦落到我们这个没品位的清谈节目了。 您是主持人，形象上海小开，穿这个 啊刚到好处。 这身衣服不错，不是，我是上海小开，人家这个陶老师啊是英伦风，对吧？这个，所以陶老师今天你这么了解英国，我们这个甚至是港英余孽，所以呢，请你讲讲最近英国碰到的这个恐袭。我看这个义军呢还写了文章，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好家伙，这个开着车就上了这个桥了，下了车就砍人呢啊，就是抢救这个伤者啊。然后你看当时这个惊恐万状之状，咱们再看下一张，你瞧瞧，这个现在最新的数字是死了7个人， 最小的一个8岁嘛，和那个，对， 所以说这个梅姨就说了嘛，够了 enough， 咱们看看。 We cannot and must not pretend that things can continue as they are.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threat from Islamist-inspired terrorism, our country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disrupting plots and protecting the public. But it is time to say enough is enough.Everybody needs to go about their lives as they normally would. Our society should continue to fu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ur values. But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on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things need to change. 你看，每一次出了什么大事儿，都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意淫英国人的临危不乱。是吧，说什么炸弹落在头上 Keep calm、 啊、对，英国人还是维持着冷静风度。但是陶老师，我想问问你，你的了解，英国人有忍不住的时候，就英国人要忍不住了会什么样？ 那么英国人通常他还真能忍的，像这一次发生这个恐袭，在酒吧里头逃生的时候，就有2-3个人一面逃，手上还拿着个啤酒， 啊，真是， 对不对？哎，但是呢，他的这个民族这个文化那个风度啊，他还属于有一个底线的，啊，就跟我们这个一首的那个华语歌曲，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哎，啊，沉默不是怯懦啊，忍耐不是麻木。啊，这个话呢跟我们中英两国啊，在那个就是说就面临重大危难的时候啊，是有相似的。那么这个第一个是退出欧盟，第二个就是恐袭。这英国人平时呢那很讲绅士风度，嗯，但是你把他逼得过了底线，他来那么一下子，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德国的军机空袭这个伦敦， 对 啊，然后呢这个丘吉尔派皇家空军跟他在那个多佛那个海边打了一仗，然后这个军机冲到这个德国敌后，炸汉堡，炸科伦啊，炸其他的什么啊，慕尼黑这种城市，炸死平民多达80万。哎呦，他一出手啊，那非常厉害。 丘吉尔当时他就是自己都拿了那个左轮枪嘛，就说打到我这个办公室外头了，我自己拿枪跟他们干。 他说 现在这个战争跟二战不同了， 不同了。 二战的时候你是有目标，有德国可轰炸，你现在呢，敌人就在你国境之内啊，就在你的英国公民当中啊，这怎么办呢？啊， 这个呢，这一次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最近这20年，英国的这种自由知识分子鼓吹这种政治正确。这一次就有人问他，跟上一次曼切斯特一样，这个凶徒本来就有迹象，有人高发过，而且高发2次。这一次其中一个凶徒曾经在一通电视节目里头出现过，拍的时候在背景打出一个伊斯兰国那种恐怖主义的这个标语，居然那个时候电视台把那个节目拍进去了，播放了，毫无警觉性。 所以我看到一个说法，不知道靠谱不靠谱，就是说英国之所以轮到这个境地啊，就说它是世界上言论自由最宽松的国家。那难道说言论自由，言论最自由就最会招恐怖主义吗？ 不是招，它有很多这个穆斯林在那里，当然是因为它地理上嘛，它相比美国就是离这个中东近，然后它以前也是前殖民主，它的很多人在那儿。 那么其实他确实是之前给人定罪啊，你这个言论自由的范围，包括你法律上怎么制裁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么之前我在文章里写嘛，有一个钩子传教士嘛，那个人一直散，就是散布恐怖言，在英国搞了好多年，最后判了7年，然后呢送到那个美国去，马上判无期。就他确实不一样，所以伦敦过去就是好多人就是恐怖分子集中在那里。那这次我解读梅姨说这个 enough is enough， 他说要怎么不能再以前怎么样了，我解读一下，我觉得就是加强监控，不能让他们再有言论自由。那个我前一阵不是在美国嘛， 嗯， 在美国那当然就是官方给我们看的他们怎么样去管理，就是说或者说防范，他们不叫这个极端主义，就是激进主义，他们怎么叫哈？ 对， 他说的都是说啊，我们但是还要保护这个言论自由，哪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等等。那官方当然这样讲。后来我就去了有一个他们就是索马里人聚居的一个地方，那就进去就跟人家聊聊天儿，也就没有也不是当记者这样聊天。那当地人就跟我讲说，我听说啊，说我们清真寺里面其实监控摄像头都有，你当然也看不见他在哪儿。这我就是反过来想，他没有我才觉得奇怪的。 哎，这个我记得陶老师上次来的时候就讲过哈，陶老师这个人讲实话哈，就是说英国这个什么接收外来移民，欧洲接收外来移民这一套早晚会出事儿，对吧？但是他有没有一个价值观的崇高正确？你比如说现在哈，真的是家门口出事儿了的时候，包括刚才这个梅姨就已经，你看那个词儿都已经叫出来，伊斯兰主义 啊， 就开始 这第一次 了。 以前连这个伊斯兰不能提的， 嗯， 你一提就是说等于是这个对伊斯兰文化啊一株高打一船人，现在他提出来了，这已经很有勇气的，你知道吧？民间有言论自由，政治家没有言论自由，他一怕说出来变成政治不正确，这次他说出来，为什么？因为拼了跟你，因为快要大选了，你如果再示弱的话，那个选票都通通跑到工党那个三洋胡子那个老头那边，那完蛋了啊！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所谓政治正确是一回事儿，但是具体操作是另一回事儿。政治正确啊，好像都能说得清楚。就比如说，你看咱们使用的词儿都是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什么极端原教旨主义，还有伊斯兰，还有穆斯林，这个派那个派，逊尼派、什叶派等等。好，你语言上可以讲得这么清楚，但是呢，真的像这种恐袭的危险性这么高的时候，你得想他这个情报部门，他具体执行的时候，我觉得你很难说不没有说让穆斯林感觉到你歧视我的这个成分在内吧。 现在有人呢就问了啊，这个你说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这么多年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啊。英国有一个专栏作家叫理查德·小约翰，他是个非常著名的很牛的右翼专栏作家，这一次他有个文章出来，他说我们不管你伊斯兰教里头有多少派系，我们没有责任去了解，总之你们这个宗教文化现生的这种派系，我们就把你算在那本书上头啊，叫《可兰经》，他这么说了，你知道吧？ 这就是极右翼的偏激的观点了。 这个 很多的典籍， 也有出过佛教徒里面的本拉登，在缅甸就也出过嘛。佛教徒也有特别极端的，就非常当然非常少。你说案例多的，当然 那 基督教 流派里也有妖孽。 过去那个十字军的时候，那太多了。 对，主要呢，现在是一种民间强大的意见，既然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但是你们这个主流穆斯林做得不够，你们应该出来谴责，你们应该多监控，来多告密，不是全靠我英国政府什么军情五处给你装这个监控器，你们在里头发现了，你们要主动出来告发。 我现在真是不知道这么一个，我就是个傻问题哈。也的确说，咱说那个哪个宗教里都有害群之马，咱这么说哈。但是也的确，当今世界上，你说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没听说有这么多社恐的。 为什么？我这次有一个体验，就是什么呢？我在那个美国时候，就我打一车，然后那个出租司机是一个索马里人，他跟我说，他说我出生，他说我是6岁吧，我来的美国。他说呢， 我们以前的理解就是说是来了这里你不适应这个文化嘛，然后你要去找，就是找回你自己。他说不是，他说我来的时候我就以为自己是美国人，我小时候玩的，我年轻时候玩的都是一般美国人玩的那些事儿啊，喝酒干嘛。到了某一个年纪，我三十多的时候，我忽然要寻回我自己的文化身份了，他开始变成一个穆斯林了。那他不是很极端啊，后来我就是突然就点醒了我，就是包括以前我对他们的就是这个了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伊斯兰教是一种跟日常生活跟文化捆绑的最紧的拨不开的。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人哈，你说你在美国长大，你有一天要寻找我中国人的这个身份，你不用找佛教，不用找什么道家，你太多的对这个你太多的别的元素你可以去证来去说我是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基督徒也是世俗化很厉害，他从宗教外面剥离出来的一大块的文化艺术什么东西他都有。犹太教其实也是一个跟日常很紧密的，告诉你每天要祷告多少次，要吃什么不吃什么，但是呢他现在世俗化程度特别的高。伊斯兰教仍然是一个生活典范，你从睁眼睛开始，你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在经书或者是他们解释当中找到，一直到你闭眼睛上床睡觉，所有东西都在里面。那么当那些在西方长大的人他有一天要去找的时候，他无法找回宗教之外的东西，结果呢就说哎，我就变成一个穆斯林了，然后他又不了解，所以他对这个教的理就是了解又不多，那别人告诉他你现在是穆斯林你就该干嘛干嘛干嘛，他就信了。就是说他是跟生活跟他的文化身份捆绑得太紧，这个是个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陶老师你很了解英国，我就用义军文章的标题问你，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又是英国，或者甚至说英国欧洲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吗？ 这个英国呢就是说发生在英国头上，这个我早几个月以前都预测了，怎么可能少的英国呢？像法国现在穆斯林人口已经500万，英国呢也300万啊，数一数二。而且呢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呢很多是来自这个巴基斯坦，跟法国那个北非还不一样。现在巴基斯坦这里头这个伊斯兰极端化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啊，所以呢这个早晚会出事的。这第三，英国虽然这个伦敦呢、啊、这个街头啊那个这个色路机啊是上百万个，但是现在这种啊偶发性的，而且忽然间啊他自己心念电转、嗯、啊马上就去开这个汽车，在车上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没有人给他指示啊，他自发。所以你在网络上你英国人以为好，我在监控这个网络，一看见这个阿拉伯文炸药，好，马上就盯上，不行了、啊。 乌尔都语了，巴基斯坦对， 什么 语都有。 所以他是个，没准他就是个人行为，最后要靠他的组织来追认他的行为，是吧？啊、他的组织 其实组织没有下命令，他自己先干了，以后总部在组织予以表扬， 啊，追认， 追认， 对、 啊。然后呢，这个啊还进他们那个武黑还运回来进庙堂。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挺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在受西方教育长大的， 没办法， 他这个生活在西方。过去咱们老是说，哎，西方和平演变，资产阶级相逢读物，多么有腐蚀性。我发现没什么腐蚀性啊，就是你哪怕是个英国的年轻人，哎，我就觉得他互联网上这个 ISIS 的那些极端宣传录影啊，那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跟药似的了？就是看了几个月。拿着大刀上街就砍人去了，这种对灵魂的改变为什么这么有效呢？ 这个伊斯兰国呢，这有一本网上的英文杂志，它编得非常好，编得跟泰晤士报啊什么经济学人啊那个美术啊摄影啊都很地道，而且他拍这个录像啊，这里头还有蒙太奇，有好莱坞的电影语言，非常投合现在的这个小青年。 你说咱没见过什么欧洲文明，古希腊的文化，亚里士多德，怎么咱没办法让年轻人一下子受了这个？ 没 有简单暴力啊！ 像义军说的，现在你要寻根，就进入一个非常强大的宗教磁场。 对 啊，朝请示晚汇报，天天呢你要祈祷几次。你到附近的清真寺，你发现所有乡亲父老都是这个样子。 那个对，就有我看过，就有个记者啊，就他采访一个第一个给基地组织做那个招募网站的人，他就说其实他当时的那个状态，他说他其实也是一个易怒青年，在社会上他说当时啊任何是极端暴力的思潮可能都会对我有用， 那恰好现在这个主义是最强大最盛行，跟他的这个出身又有这个比较紧密的这个联系，他就投奔了这个组织。当时如果还有咱们现在如果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更暴力更恐怖的别的主义，他可能也跟了那个主义，但现在没有。 人一定要需要一个信仰才能活着吗？ 人性有弱点，信仰呢如果是太极端呢，就是说真理再走过一步就变成谬误，就变成荒谬，就是这个样。人没有信仰是不行的啊。 你信仰什么？ 我那信仰当然是孔孟之道啊，老庄啊，加一点这个耶稣的代表的那种道德，还有佛家的这个。我是如果啊信仰你不要，我跟你讲你不要，就是 不就信仰过日子不行吗？信仰过日子不行吗？ 信仰两个字就行了，其实我认为就善良。 哎， 做人要善良，不要做坏事。 但是这个信仰不坚呢，你只信个善良或只信过日子会被人诱惑。比如说啊，他那些人去冲进去去杀人的人啊，有些人他在他社区未必是个恶魔，他给小孩子传教的时候给人糖吃给人什么还表现得很善良的样子，但他接受那种思想就是说我要去杀的人，比如说他们是异教徒或者什么的，他觉得那些在他眼睛里看到就是魔鬼了。现在就是他所谓说在那个 The Big 就您刚才讲的那本那个杂志上面嘛，伊斯兰国就认为末日之战就要到了，然后呢那些生活在西方的非教就是那个穆斯林，他们不能生活在灰色地带或者叫这个舒适地带，对吧？他们给弄出来，告诉他们不能在这个西方待着了，不然在末日战争当中他们会倒向西方阵营。 这个恐怖主义快要解放全人类的 啊， 末日快到了，那你的使命怎么样？你该怎么办啊？这种而且在清真寺里头偶然像义军刚才说那个铁钩的那个 叫钩子教士， 对，钩子教士 他是怎么回事？两个手都没了。 在阿富汗被炸弹炸了， 炸掉的。 他就是受了刺激嘛，他首先是个受害者， 小哈姆扎是吧？ 对对对， 这种人在英国可以拿英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然后搞起自己这种社区的组织，公然宣扬这种两个字叫仇恨。 清真寺里不让说，人家在清真寺门口街道上照样说，警察不能抓。 哎，那所以现在不都是出了这么一个悖论吗？难道说宗教宽容、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错了吗？ 如果这个宗教是宣扬仇恨的话，那不行的，因为我们要回归宗教的这个初心，宗教是导人向善，对不对？如果你是导人杀人、导人仇恨，仇恨入心要发芽，要把昏天黑地来烧它，那么就会造成这种仇恨的蔓延呢，现在变成这种恐怖主义。 但是他跟这个穆斯林跟这个或者说移民跟英国这个本地人本国人的矛盾， 当然 或者说是经济啊工作有关系。 英国的政府表面上像美国德国都是说什么种族平等啊什么大家包容啊，其实实际上没这么回事。你要是个穆斯林的小青年，你去找社座去做银行啊，或者做文职，人家这个雇主在面前一个白人，一个华人，看看名字，华人我会想到中国市场，我会雇佣他；白人我会雇佣，看看名字，哎，不会雇佣。 但是现在那个 失业率特高， 市长不就是一个穆斯林？您觉得 这种是假的？ 少数哈， 投票选的吗？ 其实你看，咱们在伦敦的时候，我一去我就发现了。他们不歧视才怪呢，他们等级意识非常强， 对的， 甚至他们当地人说，哎，哪一块是住哪一类人的，哪一块是住哪一类人的，这都是贵族住哪儿，你们住哪儿， 你自己都是种族隔离、阶级隔离。英国是个等级社会，本来就这样，所以你一方面说什么大爱包容啊、平等啊，那个是理论层面，落实到生活是不可能的。欧洲也是这样，德国也是这样。德国你说你放110万难民来，将来你这个默克尔夫人自己说，因为我们缺乏劳工，你心里你都想只能够他们去做那种劳工。 嗯， 这个德航开飞机的你会雇佣一个穆斯林吗？我看不会吧。 嗯 啊，因为他怕这个影响市场啊，所以呢到处都有玻璃天花板， 对， 对不对？华人我们在美国都说玻璃天花板没有才怪呢，哎，对不对？ 我看有个人写篇文章嘛，是一个穆斯林，他在纽约，然后他说我的女儿啊才9岁，他告诉我将来要选总统，就他在美国啊，他说，我说嗯好，但是我心里在想，我忘记告诉你，这个社会已经不会接受一个穆斯林可以当总统了。 哎呦，你看分歧到这个程度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过去咱们中国人讲啊，就是这个不是祖宗有错，都是子孙不孝。就是说你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拿的论语或者你拿的圣经，圣经并没有错，但是作恶的做善的谁都可以去解释。古兰经也是这样，你像伊斯兰文明啊，我觉得很多灿烂辉煌啊，而且你古兰经很多教人向善呢、啊、 当然， 但是呢你到了 ISIS 这个地方，他这个，但是你要说啊，咱就是说这个大炮打蚊子这事儿，他这个现在弄得你啊寝食难安，然后呢甚至于你看影响到了我们现在旅游的意愿，本来我们想去欧洲玩，你现在就得想啊，他老给你找这个麻烦， 你真的害怕。据说不是香港都收到恐怖威胁了吗？这个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 啊、演唱会、足球赛、哎、这两个在伦敦你敢不敢办呢？啊， 对啊，这个事情 20000人的一种这种场合啊，当然你可以说再放炸弹都炸死十几个人，还是20000多里头的啊，十几个，你可以这么想。但是这个传媒引起这股效应，这种恐惧确实是散播、嗯、 所以我就说那年欧洲有个音乐节，就当时就是德国、嗯、法国那个恐袭音乐节，好家伙，那是多少万人在那儿，欧洲人还真是，就是说我觉得他冒着生命危险，我挺有胆子，还就在这儿大草坪上大家聚在一起跳舞啊什么玩啊。但是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让我知道实际心里都绷着一根弦，就是啊，远远的也不知道人群中心可能是一个人跌倒了，然后在他周围的人呢夸一下散开了一下，就这么一下，然后你看你在远处你就能看到这个十几万人就后边像波浪一样哗一下子，哎呦，那就真是直恨爹妈少生两条腿，那个跑啊，哎，我说吓成这样，你最后欧洲还是乐土吗？ 但最后我在想哦，这个像这个 ISIS 真的是宗教吗？真的是一个意识形态里面？因为我一直觉得所有的所谓教派战争、宗教战争都是虚伪的。对我来说，就是说好多时候它都不是因为那个宗教本身。你比如说最近像那个沙特和那个卡塔尔，它断交，卡塔尔和沙特完全信奉同一个逊尼派的这个瓦哈比，同一个教派，没有任何利益闹的嘛。钱闹的嘛，谁要更大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像这个伊斯兰国它也一样，它要一个身份认同，它要回归它以前的那种荣耀，这个都跟宗教其实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哎，陶老师，你高瞻远瞩，你预测这 ISIS 它这个命运，它真能成事儿吗？ 现在呢，其实在这个总部啊，在叙利亚、伊拉克，这个美国那个轰炸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这残余啊就到处乱奔了。啊，就是说现在就但是在网络上那个影响啊，具体在肉体上这个美国能够把伊斯兰国都消灭的，但是这个思想意识价值观留下那个辐射并不是说10年8载能够解决。 哎呦， 尤其现在你用这个网络，所以只能够网络监控，然后加强邻居的举报，然后再从这种穆斯林这种社区里头这种公共资源把它砍掉，然后你不是说有个3000人名单吗？一夜之间通通抓光， 说有23000呢，激进化 啊，一两万三 全抓光，哎呀， 全抓光没办法啊，然后都运到一个荒岛集中管理，然后他们的这个家庭的那家里人重点监控啊，就是说 连坐 好好管起来，也不能说连坐啊，也请他到外面去旅行喝喝茶啦，对不对？关注一下啦，给他做好思想教育啊，养不教父之过啦，什么这个呢？你不能不做。 我觉得这已经到了《孙子兵法》的战争的最高形态，心战。心呢，就像陶老师刚才讲的，在互联网上，假如有一种咱知道电脑病毒，但是假如有一种思想病毒， 嗯， 总部肉身都消亡了。可是一种意识在互联网里边无所不在，只要这种思想存在，就像哥说都是各自为战，人自为战，各自为战呢、啊、没有总部，没组织追认， 这事儿你怎么 办？可是英国人最怕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你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然后呢， 没办法， 只要如果你管得那么严，但最后又出了，还是出了一桩事儿，就会宣告你整个这个体制是无效，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现在是战争嘛。战争就有这个非常手段。 看来咱们会生活在一个自由越来越小的世界里。